啊，此地的排列，世间法，果摆在第一，说起来大家容易懂啊。哦，人间太苦了，提起来我们感触很深。啊，苦从哪里来的？这讲起。啊，下面讲我们怎样去修道，去证灭。啊，这个灭，佛在经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啊，大般涅槃在此地就是灭的意思。灭因缘啊，这个前面说的十二因缘，这是色。你能把十二因缘灭除了，这通了啊，就是六道跟十法界通了，跟四圣法界通了啊，就没有障碍了。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正如四圣法界了。啊，那么如何对付这个六弊呢？治六度。啊，六度里面就有般若波罗蜜。为什么此地用个智？这个字用在此地意思很深，说明没有智慧的人不会修六度啊！啊，佛菩萨天天给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去做呢？没有去做。为什么没有去做呢？没智慧啊，啊，听起来耳边风啊！啊，那要怎么办？我们才能够做到呢？多听，就开智慧。啊，所以这个长时间的熏修。就非常重要了。啊，佛菩萨很慈悲，天天教导我们，时时为我们讲经说法。让我们有机会长时间不断在学习我们要晓得佛的苦心，佛教学方法的善巧啊，听久了，熏习久了，不知不觉啊，智慧开了，啊，就想去做了，认真的去依教奉行，啊，去学菩萨道啊，学菩萨行啊。菩萨道是学菩萨的存心啊，真的凡夫中下根性的这些同学啊，在六道众生里头占绝大多数啊，中下根性的人啊，长时间不断熏修啊，会起作用。我们自己就是个例子。 我们从小这六种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坚固啊。我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给别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家庭并不富有啊，连小康都谈不上啊，家里没有恒产，土地房屋都没有啊，也没有积蓄啊，一家人，我一家人不多，一家四个人啊，靠父亲工作拿这一点工资来维持生活啊，所以我们对一切物资都非常珍惜，得来不容易。这就养成一个迁徙的习惯啊！我小时候喜欢读书啊，可是我的书本啊，别说送给人，借给人看，我都不会答应啊。为什么呢？他借去之后啊，把我书弄脏了，我很不高兴啊，所以我的东西很爱惜啊，我念的书都是干干净净的，我在书上写字整整齐齐啊，书上绝对不会有叠个印子在上面，那人家借去的时候看到哪里啊，他就叠一下拿回来，我这本书不要了。为什么到现在的时候能够这样大大方方布施，天天听经，天天闻法了，时间久了逐渐逐渐明了了，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改过来了，这个改过来很不容易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老人家对我用了三年的功夫啊，让我觉悟到了啊，而且在这三年照顾也是督促之下，我肯干肯学啊，我尊重老师，听老师的话啊，逐渐把这个观念转过来了，行为转过来了啊，才会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啊。啊，所以他这里用个智，用得好啊，告诉我们天天要读书啊，所以这个观经三福幕后一条啊，读诵大乘，劝经行者啊，这个两句话是相辅相成啊，劝别人实在讲就是劝自己啊，劝别人人家能不能接受，不必去理会啊？为什么呢？劝别人实在讲是劝自己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不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自己听的啊。什么时候才是讲给别人听呢？转凡成圣之后，是讲给别人听。 啊，转迷为悟啊，还都是讲给自己听的。啊，换句话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讲经说法，都是给自己听的。啊，超越十法界，真的化身大士。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讲经是为别人，啊，是利他的，啊，不是自利。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利他实在都是自利，我们要知道啊。尘沙无明是最难破的了。要用什么方法呢？一心三观，你看看尘沙多么复杂啊，这个数量多多，一心能对治啊，怎么样得一心？我们净宗的方法是持名念佛，弥陀经里面教导我们持名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破尘沙惑，心不颠倒破无明惑。就用这一句佛号啊，这方法妙绝了，只要老实念，所谓老实，这个里面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就叫老实念。只要这么一直念下去，自然有水到渠成的一天。跟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样的效果啊，所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同啊。根据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的，比宗门的成就还要殊胜啊。为什么呢？他得一切诸佛的护念，得一切诸佛的赞叹啊，所以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学就通了。啊，那么这一段介绍出来了，我再做一个总结。我们要修道，道是方法，如理如法的修学，放下爱取有，啊，了解爱取有的事实不可得，那只是个幻想而已啊，是真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决定不是事实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 说明是你能得那个不可得。诸法缘生，缘生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体，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所得的不可得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一切人事物皆不可得，事法不可得，再告诉你佛法也不可得。所以佛才讲啊，法上印舌，何况非法啊，佛法事法都不可得啊。不可得三个字在大般若经里面世尊说了这上千次啊，一部大般若经你看完了啊，我们记性不好啊，一遍看完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不可得三个字会记得很牢固。为什么呢？看太多了，那到处都看佛说不可得，不可得三个字印象就非常深刻。啊，这变数多了。知道不可得了还打什么妄想呢？啊，你们都了凡四训啊，原了凡为什么心那么清净啊，没有妄想了，他知道不可得吗？他妄想不可得吗？你所得到的都是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想不来 啊，那干脆不要想了。清净心清切，他那还不是真正清净。啊，所以我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说，了凡先生是标准凡夫。啊，我们都不够标准，他是标准凡夫。啊，为什么呢？随顺命运走嘛，完全不能改变嘛，续命论嘛，就标准反复。啊，那么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要放弃对事出事法啊，一切人一切四一切五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从这里下手啊。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你要不肯舍弃，你的一生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色堵色了，决定不通的啊！你还会什么成就啊？你学佛法，凭着你聪明伶俐啊，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将来该堕三途还是照旧堕三途啊，轮回六道还是照旧轮回六道，你有什么成就可言的？这个一定要懂得从哪里下手啊！要深入经藏，深入经藏，对于我们现前来讲，一门深入。一部经呢，深入啊，发掘这一部经里面 所藏的义理，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这一部经的义理要是被你发掘出来了，义精通，一切精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样样都通达了，这点很重要啊！绝不是这个深入经藏，叫你去搞大藏经去，那你一生也搞不通啊！所以深入经藏啊，是你选择一步啊。选择哪一步呢？在理论上讲，任何一步都可以，因为法是平等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任何一步都一样。可是我们要一定要考虑自己文化水平、生活程度啊，这个生活状况啊，哪一个经典，哪些法门，我们修学感到方便啊，不太吃力，障碍比较少，这就容易耶。为什么就末法时期往后还有九千年，诸佛菩萨都占净土啊？我们讲无量寿经跟其他经典做比较呢，确实无量寿经容易啊，念佛法门方便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啊，一句佛号没有任何障碍啊，有同参道友可以在一起共修，没有同参道友一个人老实念也能成功啊，你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家人不念佛，你念佛人家讨厌，我不出声，心里头默念，也没有障碍啊。这个法门方便啊。这个佛号怎样能念得相应？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放下外缘啊，眼不贪色，耳不贪音声，舌不贪口味。啊，乃至于意不贪诸法，这叫都摄六根。啊，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梵文文字性。啊，他用耳根做个比喻，啊，耳是闻外面音声的，不闻外音声。收回来啊，收回来是闻自性的，自性的清净寂灭啊，然后是净念相继啊， 经念，不怀疑不夹杂，就是经典。相即就是不间断啊。那么由此可知，净念相即跟度摄六根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今天这个净念相即为什么做不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我们没有能够收摄六根啊，眼贪看外面的色相，耳贪听外面的声尘，所以你的功夫不得力了啊。这个六根还望判圆外面的六尘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啊，明白之后眼放下色尘，耳放下声尘，鼻放下香尘，舌放下味尘，身放下粗尘，意放下智尘，六尘放下了，然后净念相即，自然就成就了，你功夫就得力了，往生才真正有把握。所以能修六度是智慧，一心三观那更是高度的智慧啊！这个样子，我们才有能力超越十法界啊，通如来的果地了，不仅是菩萨了，通如来地了。这个第六一条啊，道品调摄，这一条不能细讲啊，细讲占的时间太长。道品是指什么呢？36道品。36道品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弥陀经上说到，莲池藕益大师的注解长篇累牍啊，说得非常微细。无作道品，这是分配在四教藏通别圆，无作四谛，无作37道品都是属于语言教，所以37道品天台大师也把它配在四教啊。我们通常都以为四谛37道品 小乘修的啊，天台告诉我们啊，小乘所修的四谛生灭四谛，小乘所修的三十七道品生灭道品。啊，是的，四谛三十七道品啊，贯穿整个佛法。啊，那么讲到最后，这无作是圆教的啊，无作四谛，无作三十七道品，啊，这是大菩萨们所修的。夜夜调停，随意而入，啊，这个就是随着四谛啊，这个四教啊，随着四教啊，那么随顺四教，换一句话是随顺一切众生的根性啊，它是藏教根性，就用藏教的方法来调。通教的根性再用通教的方法啊，别教用别教的方法，语言教用语言教的方法，意义调停，随意而入啊，都能够切入啊。啊，那么这一段我们虽然没细说，实际上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自始而终全都包括了啊，四教根性的众生，以及调停的方法，都散布在这一部经之中。这个经总共十三品啊，我们在这个里面都能够学到啊。摄乘观法了，从第二到第六，这个下面诸位能看到，这是中根的人啊，我们现在大多数同修都是属于中根人。下面末后四条是对下根人说的，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啊。我们虽然说是中根，实在讲下根修学的方法我们还都没做到呢。第七，对治助开，若正道多障，原理不开，须修四助啊。这个底下讲呢，为五停心、六度等。这个要真干呐！提上这四个字，幕后这个开，开始开智慧呀。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智慧？要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正道 无论你所修的哪一个法门，主修的法门就是正道。啊，我们今天修净土，净土三经，啊，现在讲五经。五经当中任何一部，啊，我们选择出来作为一生主修的，啊，一生修行依靠的这部经论。现在我们多半选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原理不开呀，啊，究竟圆满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明了啊。啊，为什么不明了呢？多障，障碍太多了。啊，这个障碍来自无量的妄想，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啊，所以我们虽然修学依旧不能够开悟。啊，这个时候天台大师教给我们一定要在事上去修学，帮助我们开悟。他举了一个例子，譬如五停心六度的，啊，那么这个总纲领上讲啊，就是看破放下啊。我早年学佛，这是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他老人家就传授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比此地讲的还要简单，还要扼要啊，对我们初学人来讲很有效果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广啊，就像前面讲的，随意而如啊，我们能够理解多少就要做多少啊，渐渐深入啊。啊，我学佛到今年47年，这个看破放下的意思越体会越深啊，越体会越广，广无边际，其深无底啊。我们才尝到多少呢？要不断的认真努力精进， 看破跟放下相辅相成。看破确实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更看破一层。可是你要不肯放下，你所看破这个层次也就到这为止了，不能再提升。那么看破一层呢，那一层赶紧放下。如果不放下，你这个看破也是止于眼前的境界。我体会到啊，当家大师教给我这个法门呢，是一个凡夫从初发心到无上道，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们所用的方法，这方法虽然是无量无边，这无量法门，无量法门总结起来就是这个道理。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要用世间法来讲的，看破是学问放下是真实功夫智者大师举五停心，这是天台止观里面的教导初学人的，而智者大师非常谦虚他往生的时候弟子们请教他老人家你老人家今天往生极乐世界了你的品位到底有多高大师非常谦虚，因为我临终所以只证的五品位，五品位就是五停心观，这位置不高凡圣同居土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他说他因为临终操心要管事他是个道场住持所以对于往生的品位就牺牲了，舍己为人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那么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他要不临终不管这些闲事，品位就高了决定不是无品位。诸位想想这个话什么意思现在这个社会竞争的社会世间人争名利出家人也染上这个习气了，也在那竞争 你要是真到手了，能不能像智者大师一样无贫位往生呢？换一句话说，这个里头的含义深呐。智者大师决定有把握往生呐。品位低一点没有关系啊，有把握往生啊。如果我们连往生把握都没有，是真，真到之后，自己还继续搞轮回，甚至于不幸的啊堕三恶道。那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真的不如那些老太婆老阿公啊，一天到晚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什么地位也没有啊，什么名望也没有啊，人家念佛往生瑞相稀有啊，他真往生了。智者大师表演给我们看的，那是很深刻的教化，我们要能体会。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二次大战的前夕，前几年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一些大德啊居士们所写的一些文章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多，灾难太严重啊，劝大家老实念佛。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之乱，灾难之多，比50年前不知道增加多少倍呀！可是我们看看，有警觉心的人，好像没有从前那么多。由此可知，现在这个人心呢，越迷越严重。迷惑他才造业嘛，迷是业气障缘的根本那我们想到这个地方呢，也就能体会到了，在那个时代教导的人多，说法的人多，修学环境比现在好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多现在这个社会谁教你？没人教了，没有人讲了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明文理呀，都是五欲六尘在这个里头做活计，你说怎么得了天台教观的根本法我们过去讲弥陀经的时候也很用心的讲过，很详细的讲过从哪里下手呢？要从四念处下手四念处 是智慧。四正勤是戒律，从思念处上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从四正勤里面我们有一个正确努力的方向，从四如意足里面我们觉悟到心安理得，这是通途法门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基础我们读过也讲过，但是修学不得力，真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正道多障，原理不开啊。虚修四柱五田仙六度距离我们还太远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表上来一看呢，我们哪里是中根呢？实在讲是下根呐。不但是下根，下根里面的下根人家下根的时候从五天行六度上着手啊，我们还是做不到那个水平还要往下降，降到最低的不能再降的了。给诸位说，就是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福，这最低的没有比这个更低的三福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没比这个更低的，这最低的，这比五天仙就是低很多了。我们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啊，那就没法子了。今天孝道、师道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诸位要晓得，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是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孝亲尊师。我们今天要提倡，提倡要从自己本身去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现在社会上人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知恩报恩呢。如果我们说出来人家笑话了，哪里有什么知恩报恩的恩义没有了。现在人只有利害，有利朋友，没有利就敌人，这是什么社会？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法我们今天从哪里下手所以真的要从孝亲，要从尊师，要修十善从这里下手 啊，得到五乘佛法的人乘佛法了。人都做不好，其他的不要谈了。一定要拿出行动出来去做。啊，要认真努力去做。做不到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心，念念不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去做到。我们护法的恩德，我们晓得护法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护法，我们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啊，所以韩馆长护持我们30年，我们在他家乡建一个华藏图书馆。纪念他的知恩报恩的啊。我生长在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我们离开家庭，学校老师照顾我，老师的恩德在我一个人身上来说超过父母啊，受老师照顾的时间多啊。啊，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我要在过去念书那个地方建一所中学纪念老师的啊，那时候的校长周邦道先生，他的别号叫庆光啊，就会建一个庆光中学啊，纪念老师我们要真做啊，啊，报父母恩，报老师的恩啊。啊，不是口里说说，口里说说是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缘，机缘，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机缘，就要拿出行动出来了。啊，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落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